难离老汉同道夫，身败贫处先生门下未人，我正营列国看破此事，因去善理倒也逍遥自在，是母鸟以好言天还还何难，我恩人情地相投，是唐一次饮酒谈情，这几里使他未到庄中前来，也不知为了何事。看见你天气也晴和，不免去到山前山后，一晚一方便吗？ 三门饮行好吃饭程要到府别边到处行之时间四面即是高山峻岭无敌那条大路可通我苦想有你老丈下马 看是我自身 这么老张俺不是我自己老张不要人他了 我派三重名士捐军战将后方 余家便是伍子胥老丈可以居巧 大义老汉路过赵怀见挂油画图与将军面貌相似故而冒将一身将出莫过 西寒 大将军真与何往 盟友满不冤的恨要到无辜别兵到从行至此间四面即是高山峻岭请问老张哪条道路可通我国 将军你来看四面俱是高山峻岭若要去到我五谷必须打从赵管金库 可有别路 何必无我别路 不好理 you

鲁智里仰山下，大我也亲信，我有一好友，名唤东高通，我二人时常往来，每日饮酒不寝。这几日家中有事，未能拜访。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山前山后游玩一番便了。自有儿出去两三，美丽银锭把银盘，三天三后去游遍，看他今天我安然，

不回来，哎呀我你表哥拿我接你到官推真爹娘不能见不能拿 夜之间为何须发浩然了？ 啊， 你自己看来。官人，这就是吴相公， 黄甫兄， 吴相公，亲父。 今日一见，果然民不聊生。传陛下有日丧家之宣，我老皇甫兄称赞 感。 好， 相君， 皇甫兄到此有何妙计？有我去观， 事到如今并无别计。看你二人面貌相似，就姓黄甫官人，扮作将军模样，前去调官，把官之人一见，必定得捉拿。那是趁乱之地，将军岂不混吃了赵官？ 此事连累黄甫兄受惊， 受惊失笑，只恐难免一顿暴打呀。不妨我来救你。 你要来呀？ 要来的下面跟你说吧。不，反的倒像，反的倒像。 杨宝森等演唱的京剧《伍子胥》，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